Hello，大家好，我是很闹的闹。好，下一位。 我是雷包的雷。 我是套中岛的岛。 我不是很闹耶，这到底是什么奇怪的名称呢？ Anyway， 好，没关系，这都不是重点。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讨论现在很流行的话题，就是 COVID-19。然后本人我现在就是一个确诊者。其实我们本来是要聊我们身边人一个一个开始确诊，然后殊不知我就在五月的某一天发现自己两条线，然后 PCR 出来了，对，也确定就是确诊者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可以吗？两位？ 当然可以啊。 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啊。 只是我们没有办法聊确诊啊，因为只有你确诊，我们可以聊别的、啊。 好，没关系，就是因为我身边就是有框列，就是那个雷小姐也是的框列者。然后，那我先讲一下我自己好了，就是我看到两条线的当下就是傻眼，就可能哪天看到自己验孕棒两条线是会傻眼一样，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中奖，虽然就是有人都有侥幸的心态吧，我在想。 我 但是我觉得，好，你想一想， 我觉得迟早大家都会中吧，所以应该还好。 但是你心里还是会很拍谁？我说实在，虽然很多人都说啊，不要拍谁啊，反正很多人都会得啊。可是你真的当下你自己中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那我接触的那些人，他们是不是都会因为我染疫？真的，我当下真的蛮抱歉。然后我当下赶快打电话给就是。我这两就前两天有接触的人，然后还打给公司啊，就跟他说我确诊了，所以我要居家上班，这样蛮慌的啦。 我觉得大家现在其实公司多少都已经有应变措施，就是你那时候打电话给我说，我跟主管讲，我说可是那天我们刚好没什么聊天哦，然后主管还是叫我东西打包打包离开，然后我就傻眼，就被迫要离开上班，我还就是很认真跟老板讲说，我可不可以留下来？就是我很想上班。 你可以远距离吗？你可以远距离吗？ 我的工作不太能啊，所以就变成我必须要把我的工作全部丢给同事。 哦、 然后我会真的比较排斥，因为我的工作是当下一定要有别人帮我处理，我没有办法在家，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真的是放假的状态，我的居隔就是放假。 那跟我现在一样啊。 所以一样啊，就是我是一个当事人，我也是对大家很拍手，因为大家工作可能除了怕你们染疫，你们工作也受到影响，那你可能会被其他同事很讨厌，或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机车的同事，可能 maybe 有，只是你不知道。然后我讲一下我当天的状况，因为其实我确诊五月十二号的话，政府的政策就有改说你是什么某三个条件下，你就是快筛。两条线你就确定确诊嘛，可是我好像是不是我就是五月十一号的时候快筛两条线，然后我真的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网络上的资讯太多了，多到我不知道我下一步要干嘛，我就傻在那边待一阵子，想说哦，那最一开始就是应该打1922吧，哇，是1922真的是大家可能都真的很需要它，所以我到现在从来没有打进去过。 你太弱了，我打进去过两次。 我跟你讲，我真的超不会打电话。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到底明明就一样，我打很多通，我就是预约不到 PCR， 我就是打不进去192，我就是找不到关怀中心的人。我真的是心很累， 因为大家都在打， 回到什么程度啊、 嗯？大家都在打， 对，可是我就是打不进去那一个，因为我那天好像算了，那我直接约 PCR 嘛，因为。那个政府有那个地图在我们家附近的什么的，然后我就去约 PCR， 然后他说要打电话诊所，狂打暴打，怎么打都打不进去，然后就请雷小姐帮我一起打，就他很棒哎，他打进去哎，你也有帮我打，你也打进去啦、啊， 他玩我超多好吗？我早就打完了， 哦、 骄傲， 这是要 找那个打， 我是觉得 很邀功吗？ 怎么打都没有哎，生气。 那个打电话是有技巧，你一听到那个要就是什么电话中，你就立刻按掉重播，按掉重播，你总会等到 前一通的人讲完电话那个瞬间。 可是我也是这样一直打，我没有停止。那天打那个诊所大概也打50通吧，但是就是一直咚咚咚咚咚咚。 你是听到他说你拨的电话什么正在通话中？ 没有，我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就直接咚咚咚咚咚这样。 啊？那你要换电信？ 对，不是这样，对，不是这样，是电 人， 我 是电信 的。 对啊， 台差大，你小心一点，我要换哦。 我至少还会讲一下说什么你什么电话，我一听到他要转成那个客服声，我就立刻按掉重播，按掉重播。 我真的没有哎，所以我就是真的从来没有打进过任何一个， 那就是 电 信的问题了。 OK，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换一家电信业 者。我很好，你问一下套中岛，他的电信是什么？ 我的电信呢、哦？我的是你们应该没有听过了。我的电信是那个什么 台叉叉星哦， 不 是台湾 那个什么 三大电信吗？ 没有名到我也是我自己都忘记了。在无框行动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啊、 没有听过对不对？它是第二现在新的，它是新加坡的公司，然后它是第二类电信。所谓的第二类电信，就是它可能跟中华电信租了他们的线路之类的，然后利用他们的线路来开在台湾开电信公司这样子。那这个东西有个坏处，就是有一些政府的 APP 或者是一些政府的简讯我会收不到、 嗯、 就是像什么健康益友那个我这真的没办法用，或者是前阵子报税的东西我也没办法用，所以我现在其实还蛮担心我确诊之后我没有办法用那个东西要怎么办这样。 OK、那你现在有确诊吗？ 没有啊，我超健康，我全家都确诊了，剩下我而已。 蛮厉害的，蛮厉害的。好，再回到这个主题上，反正我整个人就很慌啦、然后就大概是这样的过程。然后我那天后来我终于去 PCR 了嘛，然后 PCR 也排超多人。然后呢，我们那个诊所专门只做 PCR， 所以很快。你就可以出来，可是像 他那天很多人哦，因为他那天讲的好像就是人数没有很多的样子。 因为那个我出来的时候应该没有医院多，医院应该是最多的，但那个护士就是说哎、今天怎么多人这样， 每个人都先发一根棉花棒吗？ 没有医生帮你出啊。 哦，是医生帮你弄。 对，然后医生也很就是很累这样，我走的时候还虽然很痛，我边哭然后边跟医生说辛苦了，谢谢这样。好痛哦，有够痛。 怎么会痛？那不就是你有看过那个人体构造的图吗？它就是两个洞。 我知道。 对啊， 我自己弄也是会痛。然后医生说我的鼻子好像比较不好。 鼻子比较不好。 嗯。 怎么样？怎样？怎么样？ 我怎 么不好？ 问他，我怎么知道？ 嗯。 然后反正因为刚好我现在一个人住嘛。 嗯。 那大家都会很担心我居家隔离，就是会不会没东西吃啊，或是会不会昏倒在家里死掉，没有人知道啊。大家都还蛮关心我。那我觉得很欣慰的啦，像这样讲，大家都不会觉得说 这么臭 啊，你怎么确诊了？大家反而都是给你很多关心，而且真的，我跟你讲，真的很多人很热心的，就我一个学姐，我跟她。他没讲过话哦，但是他刚好也住在，后来工作关系他好像住在我们这附近、他就说你有缺什么吗？我真的可以帮你买。 你就跟他说大概缺20万啊，就要送过来啊。 你很闹欸。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真的其实大家人都很好，然后会愿意帮助你的朋友还是在，但也是有些那种就是你觉得他应该会问你，可是他居然没有问你，这样也是有这种什么意思？ 例如， 例如 这个话题 哦，我例如哦，就比如说我之前有关心我一个朋友，他先确诊了，然后那时候刚好是快筛很难买的时候，他说他老板送他一堆快筛，我说很好，你老板很棒，我有排到的话我也会给你，然后他就说哦，你心意我收到了什么之类的， 这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女生 哦。 这个同学他也是因为他们家有小朋友，所以他们就被传染，好像很多都这种、然后呢我就想说那我确诊他是应该会看我现动会关心我一下，没有，真的 一个字都没有。我 就想 说，嗯，好哦。 那他有看 过吗？人家关心啊， 他有看过。你知道限动会有下面有人家看过，他 有 看过， 有啊、他有看过啊。 那他代表他关心啊。 OK， 好哦，关心的定义不太一样哦，等一下讲哦。 你就是我会看哦。你说有些人可能根本就是把他的限动隐藏，根本就不看的那种。 对啊， 那就不是朋友啊，哦、就是就不到，因为我会觉得我会关心他，至少是还有一定的程度在啊，懂吗？ 懂。 就是你的限动我也会看，我会回你，或是我把你隐藏，这两件事吧。 哦，可是如果你比较像 IG， 他比较少。比较少互动的朋友，他就会把你的线，把他的线都排到很后面呢、欸。他肯定， 可是他看过了，他的意思是他看过， 他有看啊。 他的意思就是他看。 哦、好吧，我无话可说。 那这种啦，是有点患难见真情啊，这种感觉，微微微微啊，感觉这样。那我现在，我现在的状况，我第一天就是喉咙真的爆痛。然后第二天就逐渐开始好转，到现在大家听我声音应该就觉得，嗯，好像看起来不像是生病，听起来不像是一个生病的人。所以我很庆幸我可能抵抗力不错，没有太大的反应，然后我也没有发烧。我的状况目前， 那 你 还有在做快筛吗？你还有在做快筛吗？ 没有啊，就是等隔离结束之后再做就好啦。因为我昨天才做 PCR。啊，对啊，我 昨天 11号才做，11号，12号才做 PCR， 应该是说你现在还在隔离期间了。 对啊，我就 做 做都阳性， 你自己做快筛，你自己做快筛也没有用，因为你现在也不能出去啊。 对啊， 其实 应该是要出去的时候再做。 对啊， 其实政府这一项就我就觉得没有做得很好，因为。资讯其实有点乱，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你看现在一定有很多人是同样的情况，就是他在隔离的期间，然后他又有情况，那怎么办？我又叫不到防疫计程车，那现在怎么办？对不对？ 他就写，他说请亲友接送啊，他不是有写吗？自行步行前往，或者是自行就是你自己想办法去。或者是找亲友载你啊？那 你看哦， 那我也很不爽。 你看哦，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代表我不舒服，我就可以出门？对不对？ 但是没办法，你一定要就医啊！你不舒服，你一定要就医，一定要出门啊！ 嗯、你看，那这样子是有些人就会担心说，那我这样子是不是违反防疫规则？我跑出门，我在隔离的时候出门，因为像我妈 没有没有，我觉得前提不一样，就是我今天已经确定我 PCR 确诊了、那我不舒服，我当然会，你当然打119或是找亲友去帮你送去医院。可是他、当下那个医院会知道你是确诊者，他们一定有相关的措施，你就不会是有那个什么有违法这件事情没有啊？ 你看哦，像 你生命的问题啊， 我们家是妈妈是确，我是我的侄子先确诊了嘛。然后我们就被隔离啦，然后但是他们就到其他地方去住了，但是隔天之后我妈妈确诊了，那我们现在在隔离期间呢，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出门？对不对？我妈妈这时候 出门啊， 可是还是去了，因为假设我现在很严重，那怎么办？还是得去啊。那民众就会觉得说，那我现在在隔离期间，可是我确诊，我快筛确诊阳，那我现在怎么办？对。 快筛确诊阳就是确诊啊，现在不是就是这样吗？ 对，是，但是我在隔离中哦，因为我被框列了，我在隔离中，那我这样可不可以出门？ 不行啊，因为你 没有啊， 框列啊， 你 呢？可是我们还是出去啊，我们还是去，我们还是去医院啊，医院也收啊。 那就是， 对， 那是因为你有症状，你不得不去医院啊，那、你没事干嘛出门？ 对，当然是没事不要出门，就会一般民众就会觉得，现在我到底会出门？因为我现在有电子围篱，就会担心这件事情，因为资讯实在太乱了，然后计程车也找不到。 资讯很乱，对，真的很乱。可是我觉得没事就不要出门。如果你确定你是一个高风险的，你有点道德良知的话，就不要出门。 这是当然的啊， 除非你真的很不舒服，你当然要出门，不然你要死在家里哦。 这倒是。 对啊，你可以打119啊，那真的有重症、中症还是什么重症，你就。打119啊，还是会有人会送你去医院啊， 是没错， 觉得就不会是违不违法问题，而是有些人比较没品的话，就是会 硬要出门，可能去买个菜。 哦，这当然，这个当然不行。 荒野，你还这样，就是不行啊。 因为像我妈那天去医院嘛，然后因为她就不舒服，她已经确诊阳去了，但是健保卡一插下去，那个人就跟她说，不知道是柜台小姐还是谁，就跟她说：“哎，你现在在居家检疫耶，你怎么可以跑出来？”那她也吓到了嘛。对，那所以就觉得，哎，那到底是可以还不可以？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 居家检疫， 嗯，就是 居家检疑， 我们在被 回国的人会有 啊？不是不是，我更正一下，是隔离啦，我们被框列隔离啦。他就在隔离当中， 不舒服啊， 对啊，就不舒服。那医院还是收，只是当下他讲那个的话，就会让人家担心，说我是不是违法了？ 那可能是当下那个人，嗯。因为说实在，我觉得第一线人员也很辛苦， 当然，当然， 他们当然也是会，担心可能自己染疫或是什么状况。但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我觉得反正后来医院有收就好啦， 有收就好 啦， 对啊， 反 正他 也不算有违法啦， 就变成 他讲法会这样， 就变成说，因为我知道他们就是公事公办嘛，那只是就资讯可能就是政府那边要再讲清楚一点会比较好。 政府就是很需要很多地方都需要讲清楚啊，超多地方。你刚讲1922打不通，你知道吗？防疫计程车只有1922可以叫，我印象中是这样。因为我那时候也想叫防疫计程车，然后我打给5688，我打给什么？反正两间就是专门在派计程车的。他说：“哦，你这个要打给1922哦。”那我1922就打不通啊， 就没办法。 这样真的打，可不可以由区公所那些帮忙啊？ 反正我去公所也打不通啊，关怀中心我也打不通，我日心很累， 就只能走路而已， 好吧？ 啊？ 就只能走路而已嘛，只能跟自行前往嘛， 然后我觉得那个 PCR 地图也很短 ，PCR 地图哦，你说 就是你可以去哪里 PCR 的那个地图很短，因为每一家医院的量能你也不知道，然后他怎么预约你也不知道，你要打电话或是网络一个一个找，然后有些诊所本来说有开放，可是后来可能没开放了，但还是在地图上，所以你就会造成很多混淆。那时候大概是花了很多时间打电话， 那可能我运气不错吧，我直接预约就预约到 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台北这样还是怎么样。 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有点闹的东西，就是那个视讯诊疗的部分。 欸，我没约到过，欸，我也约不到。 当天前他开放了，他12号开放的前一天很好预约，可是你当天是完全都是爆满，因为大家新闻一出来之后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就疯狂预约。可是我一个朋友去看，他有去看，但是还是要做 PCR。 他只是看你视讯，看你有没有怎么样，但是他我记得他说通报还是要去做 PCR，所以就很乱，然后再加上又预约不到，然后拿药也是个问题，就是你看了又如何，你还是要找个人帮你去拿药。 对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maybe 需要一个什么药师到府服务，或者是 Uber E 可以帮你拿药，可是因为这牵涉到你的个资啊，你可能还要拿健保卡还是什么鬼，我不知道，我没有试过。就还好的症状没有到很严重，不然我也是不知道我要怎么办，谁可以帮帮我，我真的会不知道。 就叫救护车啊， 直接打119。 对啊，报警啊。 大概是这样了，就是一个赶上流行的状态。 你好流行哦。 我真的很跟得上耶。 那雷同学，那你家人或朋友他们有人确诊吗？啊，撇除这个，撇除你，撇除你的室友 吗？ 对啊，除了他以外啊， 应该说大部分都是同事确诊，所以我们单位已经3-4个人确诊了，如果再加其他部门就更多人，所以好像对确诊这件事情，大家的反应其实都很平常，就就是确诊了，就这样。我们现在已经都不消毒了，没有在消毒，就左右的邻居自己快筛完没事，就是继续上班。我们就是一个很走在前面的公司， 很共存呢、欸，非常共存呢、欸。 我们共存啊，就是消毒没有经费，然后快筛用自己的， 快筛用自己的，这也太 好 太抠了吧？ 对， 哦，除非就是哦，如果是这种如果你是因为家人，那你就是用自己的快筛；那如果你是因为公司的同事，然后左右的，就是你是坐他左右两侧的话，那就是我们才会有配给快筛，所以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勤俭的单位，没错。 我们公司是补助1000块，就是给你钱，然后你自己去买快筛。可是我们那时候一收到想，我就买不到啊，你给我钱有什么用？我就买不到， 就拿去买吃的， 刚好很难买的。 哎，那我补充一个资讯，就是。假设你是就是被框列隔离的，或者是你是确诊者的话，那你解除隔离的话，你可以去当地的，我今天应该是去区公所吧，应该这可能要问一下。我今天是去区公所，那框列者可以领3剂的快筛剂，然后确诊者可以领1剂，这样免费的。 是哦， 对， 我们台中嘛，我爸在台中，然后他确诊了，他说他今天收到那个。防疫包还是什么 防疫包什么 关怀包，对对对，然后里面就有口罩、快筛剂，可是他没有跟我讲几个，然后有血氧机， 哦， 其实不错哎， 好好， 血氧机 要还 吗？对啊，不知道哎，应该不用还吧？ 你知道我之前在机场的时候，我看人家的快那个防疫包里面还有近思语哎。就是可以让你在整个过程是比较安心的这样子。 你就念一念，就好好在家待着， 没有没有， 不要 就先帮自己超度一下。所以，那等你出来，记得要去领那个快筛剂的部分。 我不知道台北会不会打电话给我，因为我现在不去，觉得一直都没有收到。我今天有收到台中打来的。我说可是我住台北，哪里哪里，他说哦，那我再帮你转给他，然后到现在无消无息。我觉得台北可能很太多人确诊了，所以他的速度跟他的就是更乱啦、这样。 哎，你有收到那个通报简讯吗？就是要填， 有我已经通报了，我已经通报了，他还没有给我的时候，我 PCR 确定确诊，我就自己通报了。 自己通报是用那个政府的那个 APP 嘛， 对、啊那个、 对不对？ 对对对对，它下面有那个网址，你可以自己通报你确诊的这样。 哦，我也还没有收到那个简讯啊。 你那很慢啊，所以你等它，你不如自己。 我现在等是两段啊，因为我姐姐的第一段我被框列了嘛，然后现在中途我妈又一次，这样我又再被框列一次，所以我在等第二段的。 好累哦， 对啊，我会觉得蛮累的，关系。 而且我真的觉得关太久心情很差，就我就是感受到我最近脾气非常的暴躁。 会吗？每个人个性不同吧。你房间是不是没窗户？ 我又是一个有啊，可是因为可是还好，就是我觉得至少我们现在可以远距上班，我是可以上班的状态，我觉得上班。至少还有事做，然后同事也会关心你啊，然后你可能还是可以开会，还可以跟朋友讲话。但这一个人关在那边真的很无聊哎、欸。 你可以打开窗户啊，国外他们不是说打开窗户然后唱歌吗？ 啊，我不要，我在家里唱歌就好，我不想要打开窗户唱歌。 你是在家唱歌没错啊。 我不想要让 其他 左右邻居觉得我很奇怪。 我觉得我的邻居应该也觉得我们很奇怪，为什么最近神神秘秘的？他可能没有人知道我们确诊吧。 也不好讲说，嘿，我确诊了，这样吗？ 对啦，大家会传一下啦。可是应该还是迟早的事啦，因为大家最后应该都会得一次啦。那看 是有些人可能是，就是他可能觉得是感冒了，他自己就好了，也不一定。他不会有什么。 听说得过一次之后，抵抗力就会比较好一点的。 不知道。 而且有一些什么民间的偏方，我记得我昨天还前天的时候解隔离的时候啊，我妈就叫我去买那个买大蒜，去菜市场买大蒜。 然后我又长知识，我跟老板娘说我要大蒜，然后他给我一把葱，我才知道哦，那个东西也叫大蒜、 哦。对，那也叫大蒜，那是乌鱼子的作用。 然后被他呛说，所以你要大蒜还是蒜头？哎呦，被骂。我觉得他是要蒜头。然后那个老人群组就会传那个偏方，你知道吗？就是大蒜泡水，啊、然后喝那个大蒜水。 我跟你讲一模一样，我爸也是我阿，我没有讲这件事情，就是我爸、我同事、我阿嬷，就是比较长者的人， 嗯， 一直叫我喝盐水漱口， 盐水、 大蒜水，然后姜水，然后我就想说我不想啊，虽然我们家三个都有， 是姜水哦， 就是泡，然后一堆无微博的偏方。然后我就会说好好好好，可是我一项都没有做。 你要跟你爸讲， 真的很怪啊。 那个不是僵尸哎、欸，现在对抗的不是僵尸、欸。 盐水我倒觉得还可以理解啦，盐水有一些医生也会叫你漱盐水的样子。 对啦，可是我就不喜欢那个味道，我不喜欢那个东西。然后我觉得我的状况好像没有一定要这样，这四个人状况。 而且你假设你今天真的喝了。你今天好听你爸的话喝了那个东西，然后但是你病况会越来越好嘛，因为医生会开药给你，或是你自身的抵抗力之后让你身体会越来越好，然后比如说好第三天第四天就像你现在一样可以正常的喉咙比较没有那么痛了，然后打给爸爸，然后他问你说你有没有喝那个大蒜水，然后说有，你看对不对，是不是比较好了，就被他蒙到了，然后你还不得不承认。 是很烦呐、啊，那我因为我爸很，就是家人都很担心我，就回到刚刚的，是因为我一个人， 嗯， 然后我爸最近就是照三餐打，你还好吗？你有没有吃饱？那你吃什么？就是一直问，那我今天真的受不了，说你可以不要再照三餐打来了吗？不是有赖吗？你就赖我啊，我会回你这样子好不好？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不要一直打来。很烦， 算不错了，还有爸爸那么关心你，对不对？ 不是，因为我爸也在隔离，他很无聊。 他很无聊啊，假设我爸打来就惨了。 不要闹！ 哦，我爸过世了，如果我爸打来就，我今天就多一个鬼故事可以讲。 然后我跟你讲，最好笑是我阿嬷，我刚才想讲这件事情。 嗯， 我阿嬷她准，因为我爸爸后来才跟我阿嬷说，我跟我爸都。就中标了，然后我阿妈就打说啊，怎么会这样子啊？你一个人这样子很可怜呢、欸，你要坚强。我想说， 坚强， 我要坚强什么？我就说哦，好，我知道啊。你要吃什么？要买来吃，知道吗？啊，有人帮你送吗？我说嗯，现在很方便，有一些外送的可以帮忙送。哦，你有没有钱？阿妈汇钱给你啊？ 好好好， 我说不用不用。不要汇钱给我，好可怕！不是啊，他如果汇钱，他就要走出门去汇钱。那他如果走出门，当下如果中标怎么办？我就是风险承担不起。 这样你还要汇还给他、欸？ 这个就是要交，这个就是要交阿嬷线上汇款啊。 那我怕阿嬷会转，可能会用错，会把他的钱转到一些不知道是谁的身上。我觉得老人家还是不要太会一些。太科技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很容易被骗，或者是做错一个步骤，然后把他们辛苦的钱可能就不见。 真的哎，我很常教我妈用 FB， 但是他就是有，就是其实你只要按一个键就会回到那个页面，可是就是他会很担心说会把它弄坏，所以他不敢用。 那老人家还是简单好，尤其是我阿公阿嬷那种已经80几岁了。不用再给他们太过科技的东西，只是我左肩真的很不爽，因为我现在就是没有睡好。那我 你又在不爽，你哪一 天？因为我 每天都 在不爽，就很易怒啊！我那天，我今天想说，我怎么6点多就起来了？不行，我要继续睡。 这么早起来干嘛？ 继续睡。 你确实 没睡好、啊， 不好吧？ 然后我就起来，我就想我继续睡，我要继续睡。然后8点我就接到阿妈电话，我就忘按静音，他打来。我真的很不爽，我就觉得我好不容易8点又睡，我只有睡着的，所以我可能会睡很晚那种、 嗯， 被他吵醒。他说：“哎，你怎么还在睡？”我想说奇怪，这礼拜六怎么了吗？不能睡觉吗？然后他就说：“你要起来了，你要起来吃早餐。”我说：“嗯，可是我还想睡。” 他说哦，那你继续睡，你继续休息。我想说讲话真的很没有逻辑耶， 到底是谁吵我？ 很生气。然后他就说好了啊，你还好吗？我说没事，我很好。他说哦啊，你要坚强。我就想到底要坚强什么？我就真的很不爽，我就说好，还有什么事吗？哦，没有啦，我们是关心你啊，你要早点起来啊。我就很不爽，我就说啊，我今天很暴怒，我就想说，可不可以不要在那么早的时候打电话给我？我想睡觉。 所以你阿嬷，你可以跟你阿嬷讲说，阿嬷，你自己给人家保重，然后就把电话挂掉，阿嬷就会担心死了。 嗯，不要闹，不要闹，电话还接不完。 但我觉得就是跟我相比，我觉得就至少家人关心就是比较好。因为像我那时候居隔的时候啊，就是我爸妈就是立刻远离我，哎，他们不要跟我同住一起，他们就直接搬走。我就说，因为其实我们家是有一间套房的，我说我可以在那个有厕所的主卧上，你们可以在外面。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会去别的地方，就是这。没有人要跟我一起住，就是我明明已经再三解释，我只是因为有接触，所以我要居隔，就是我应该很健康、嗯。然后到后来就是好吧，我妈一开始可能会帮我送一下便当，然后我就跟她说没关系，我可以自己处理。然后我妈发现不用送便当之后，他们就消失了，就没有人要理我。她就说那你就自己处理自己的午餐跟晚餐这样子，三餐你自己料理，他们就消失了。然后到我其实现在是已经居隔结束，然后就很兴奋，我就打给我爸妈，我说哎，那你们有要回来吗？我说就是我想说中国人可以要煮饭，他们说哦没关系不用，我们没有要回去。我说可是我已经结束了，我就是我已经不用居隔。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子很好，这样你就继续就是自己处理 自己 就好。对，没有人要理我，哎，他们没有要问候我，也没有要关心我。他们就还顺便一直问我说那你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啊，你就是你什么时候离开的？对，没错，没有要关心我，哎，他们就说哦反正你没事嘛，你感觉好像也没事，那你就好了吧，你可以走了吗？ 好可怜哦。 好吧，乡下没什么温暖，赶快再回来台北吧。 这样想一想是不是觉得阿嬷跟爸爸对你好多了？ 嗯， 那他们也就是因为他们离我很远啊、嗯、所以他们只能电话关心啊，这是一个台中跟台北的距离。 没有，他们离我很近，他们也没有关心我，他们根本就来了这样。明明我还没确诊呢，就什么事都没有，他们就说没关系，就是我们会离开，就是你可以自己在这边活动就好。然后到其实我今天其实是已经是就是那个居就是自主防疫，就是其实是可以快筛没事就出去的状况。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要结束的时候，就我想说，哎、欸，我妈要回来，我超兴奋的。我妈那时候中午有回来一下，我超兴奋，我以为她要跟我吃饭，我就跟我妈讲说，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我去快筛。然后快筛完，就是结果要出来的时候，我妈就敲门说你在干嘛？我说我在快筛啊，就是我要给要接触你们，我还是要快筛。她说没有，就是我帮你把一些食物买完，我就要离开了这样。然后我就浪费了一个快筛，然后我今天还是一直在家。然后我妈就是把一些食物买生鲜，就不是还不是煮熟，我还得自己煮。 很闹哎、欸。 好，所以 我就 你妈就一直很想远离你这样子、 就是。对，然后她就是买的都是一些生鲜，然后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太会煮饭的人，我就被迫在居隔的时候要一直煮饭。给自己吃，因为他又买了一些食物，就是我不用掉的话，可能就是会变得不新鲜，然后就被迫要一直煮饭，然后我就一直受伤。 这是鱼吗？有没有瓜鳞的那种鱼？ 就是可能买一些，那个太过分了。我妈应该真的是，我应该就不是亲生的，我可能就要去买出生证明，买那个没有瓜鱼的鱼鳞。我要刮鱼，然后还要在那边掏内脏，也太过分了吧。 还有鸡头啊，然后叫你做鸡头。 你妈都买很好的给你啊，我看你都吃牛排、吃干贝啊。 没错，就是我的居隔唯一的，可是因为就是有一些其他的菜我要切，反正就是我在煮饭的过程中，我有被油烫到，然后我还切到手，然后我在削水果还削到手指头，我就觉得说，看我就是我居隔。受的伤都是跟居隔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伤，都是因为煮饭。对，我现在很期待，我想要赶快回去上班这件事情。 你是 就终于可以 物理确诊、欸、 对，我可能就是小脑可能因为居隔发现我是不是哪边有点缺陷，所以我现在受的伤都是因为煮饭受的伤，都跟那个染疫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是你妈是想要趁机锻炼你的厨艺之类的？ 对啊，那你以后好嫁人啊。 哦，嫁人那就绝对不会是因为看中我会煮饭， 看到你的美貌 就好了。 他可能会欣赏我的厨艺，想要娶我的，我真的觉得他可能味蕾会坏掉。差不多，反正就是跟你家人比起来，我的家人就是一个完全对比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蛮好笑的。这就是我遇到的故事。 你现在是咳嘞？行不行啊？ 认真咳，可以可以。我跟你讲，而且我的咳嗽就是越晚才在咳，我早上就可以都没事哦。 嗯。 然后就大概到因为是我昨天睡觉睡不好，就是我起来咳嗽，我是咳到一个就是。我好想睡觉，可是又在咳嗽，然后就赶快含那个喉钉什么的，然后喝水，然后自己赶快睡觉，很累，很辛苦哎。 是含在嘴巴里面，然后这样子躺着， 就让它化掉啊。就那个，因为我那个喉钉，我妈给我那个很小一个， 嗯， 什么中药的，然后我就会含着，然后 哦，中药， 因为你们怕马上睡着啊，然后就就是至少让它不要咳，然后可能等一下就睡着。唉，我的居隔生活就是没上班的话，今天嘛，今天没上班。我今天早上干嘛？我煮帮自己煮早餐，然后看，哎，我干嘛？然后我买了一堆食材，因为我的冰箱没有被填满，我把它填满。然后我今天做了最耗时间的事情，就是我卤牛腱。 哇，厉害！ 弄超久， 蛮厉害的。 没有，那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只要，因为我现在有那个压力锅，它是生日的时候他们送我的，然后我就第一次用它来卤，就比较快。 这是你许愿吗？怎么有人生日会想送压力锅？ 我许愿吗？就是看很久啊，有跟他们提起过，他们就很聪明啊， 特地带他们去看就对了。然后哎呀，要是我生日的时候有人送我一个压力锅，我确诊的时候可以用多好，这样吗？ 不是啊，是他们那时候怎么样我忘了、欸、我就聊啊我就聊啊， 你就是一直很想买压力锅，就是没有怎么样，就是你就是散发着我要买压力锅的那个 然后连手机的桌布都是放压力锅的照片非常 三不五十，就是然后听到别人压力锅就是会非常好奇，然后一直很想买这样， 然后 就是傻子才看不出来他想要压力锅， 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买，就是觉得说真的会用吗？ 会， 说实在那个压力锅也没有到很常用，就他现在就是好好发挥他的功用。 你知道我买的那个果干机吗？我已经没有在用了、嗯、原因是因为我妈说这个月电费比上个月多了400-500块，那你那个倒不如去外面买真的果干来吃我就想这什么烂东西， 是蛮实在的啊。 对 对啊， 欸、对，结果我去外面买还比那个电费便宜，是哪招？我就没有再用了。 我光那个那么耗电哎、欸， 我也不知道哎、欸。好吧，你现在我们知道了。 可你上次做那个芒果干嘛？凤梨干蛮好吃的，我觉得蛮好吃的、 嗯。我也觉得不错，可是这次确诊我就用不到，因为我还没确诊。等到我真的确诊的时候，我可以再来在家里好好做一下果干。 对，在家好多事哦，好多事可以做。今天就，对，我今天做最多事就是在煮饭、买菜，用线上 买菜哦，线上买菜，我想。 对啊， 他怎么送来 ？Uber 送来这样。 你要点那个无接触取餐，然后叫他送来我的楼层，然后按电铃这样。 我那天也是想要这样做，可是我不会按我家的那个。开楼下的门的那个对讲机，我试超久了、 啊、 他就是没办法按开门，然后我说哎、欸，你帮我放在电梯里面，我们要来一个无接触，结果他就一直送不上来，最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叫他丢在门口。 好奇怪呢，那不是你家、 啊、因为没有，因为太久没用那个对讲机，不知道该怎么用，他有更新过啦。 哦，不然问管理员呢？ 哦，我就是不小心，我后来又不小心按到管理员，那个超吵，你按管理员那个按钮，他就整个家里整个大叫，噔噔噔噔，然后整个都还关不掉，你还找不到地方关掉，我整个超差的。啊你这样子的话，你是隔离到明天吗？ 没有啊，我现在就不知道，因为像我爸他说，就是有人会打电话跟他说他隔离到什么时候，就没有人打电话给我啊。 现在确诊是7+4还是7+7？ 7+7，7+7，7+7， 这么久、啊，这半个月去了、欸， 没错。 所以，哎，那你是比如说你是11号，哦，那还久嘞、欸，你还要在家里待很久哎、欸。 对啊。 那你们两个不是就变成会再住在一起？ 好吧。 嗯。 就是很无奈，而且我们好啦，我们下次可以再聊一下别的。就是今天话题就是在确诊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下次可以聊，我们要找房子了。 找房子的事，哎哇，这个 对、啊、 这个真的可能真的要靠你们了。我真的没有找过房子。 你可以帮我们找啊，你这样就有经验了，好吗？我们需要你哦，帮我们一起找房子。你说好要帮我们搬家的， 好 可以忘记。 我有，我刚好今天有啊，有欸，我今天有刚好在找房子，我今天看了一个什么凶宅网，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下次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们没有想 要做凶宅， 再见。 好 ，OK， 今天 要凶宅啊， 所以今天然后怎么？ 第一次录， 第一次录，感谢大家来收听， 感谢啊， 我是阿明， 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打的，嗯， 我是阿明。啊你要说你要说我是闹闹，我是阿明，我你要这样子啊？好，再一次，再给你一次机会，我是阿明， 我是闹。